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，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，又到了童言的时间，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 米儿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。 老北京人呢都喜欢吃点心，走亲访友，逢年过节一定要去买点心吃，装个点心匣子才算体面。其实呢，北京知名的点心铺子除了稻香村之外，还有几家也留存着老字号的店铺，老字号的味道一点也不比稻香村差。当大家还在稻香村排队的时候，不如也去其他家观望一下，看看那里的味道是不是也合您的口味呢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小童就带领大家去吃点心，看看北京除了稻香村还有哪些点心也是保留着传统的口味的。那么第一家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桂香村。桂呢就是桂花的桂。桂香村呢始建于1916年，与稻香村本是同根同源，直到1925年之后，桂香村独立经营。由于桂香村食品种类多，制作精，对每个品种都有精心的调配秘方，选用上好的精料来加工细作，讲求色香味形俱全，也是地道的苏杭美食特色风味，所以呢也得到了广大百姓的喜爱。桂香村的店铺呢没有稻香村多，所以可能知道的朋友相对少一些，但是在北京城，尤其是二环内，桂香村还是挺出名的。比如说桂香村的玫瑰鲜花饼，这个可是桂香村的头牌，分为传统、精品、黄油还有木糖醇几个品种。他家点心呢整体是不那么甜腻的，馅料中玫瑰花腌制之后味道格外的香甜，饼皮酥松，